前几天刚刚出院。王医生不停地呼唤着患者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回应。不能再等了，救人要紧。这个时候医生不能出诊，病人不在医院管理范围内等规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生命面前，一切都要做出让步。刘医生和王医生两个人根据来电显示，查到这位患者电话所在地离医院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通过询问旅馆负责人，得知患者独自一个人住旅馆，身边没有任何亲属。两位医生把患者的情况告知了旅馆的工作人员，并嘱咐他们赶快拨打急救电话。放下电话，两个人赶快找到患者住院时留下的家属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然后打车火速赶往现场。时间就是生命，这个时候两位医生正在跟生命赛跑，他们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望着车窗外倒退的景物，想到那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女患者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这不远的路途让两个人觉得十分漫长。偶尔的颠簸和着胸腔内急促的跳动，凭空添了一些心惊肉跳的滋味。好在这种煎熬的时间并不长，当两个人到达旅馆的时候，医生的本能让他们镇定下来。两个人一路小跑找到601房间，一推门，王医生就认出了这的确是他两天前治疗过的那名患有抑郁症的女患者。环视四周，两人发现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房间地面一片狼藉，到处是呕吐物，患者的神志已经模糊，反应极其迟钝。桌上放着一个碳酸锂药盒，可里面已经是空空如也。从患者的反应看，他应该是服用了一整瓶药，情况相当危险。两名医生一面给患者喂水催吐，一边等待救护车的到来。在这期间，两个人轮番拨打患者父亲的手机，但一直无人接听。无奈之下，两个人翻看了患者的手机，并试图通过通话记录联系上患者的其他家属。望着没有名字的一个个电话号码，两个人只能一个个挨着试。由于患者家在外地，口音导致交流不畅，本已让人焦虑。听到家人在北京自杀的时候那种不相信，以为碰到诈骗电话的轻松语气，更是让人又急又气。焦急无奈中，救护车赶到了。这个时候，患者已经逐渐处于昏迷状态，气息微弱，神志不清。两名医生放心不下，与急救人员一起前往附近的武警二院急诊科。由于患者服药时间长，数量大，洗胃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档口，躺在担架上的患者突然转醒，用残存的意识向身边的王医生抬了抬手。王医生赶忙俯身贴耳上去，不想患者却只是向上微微翘了翘食指。王医生明白，这他是想大便。过量服药之后，的确会让人上吐下泻。现在患者家属不在身边，患者又行动不便，两位医生便自掏腰包为患者买来了坐便器。急救人员见到这一幕，不禁向他们投来敬佩的目光，你们医院的大夫真是负责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患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他的父亲也在多方努力下匆匆赶到医院。患者的父亲对于抑郁症病人缺乏看护经验，下午把女儿留在旅馆独自出去溜达了，知道女儿自杀之后慌忙赶来。望着面色苍白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女儿，她眼泪婆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见到家属到来，两名医生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他们又叮嘱患者老父亲半天，让他一定要盯着女儿按时吃药。一切交代妥当，两个人才拖着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身体返回。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回想着三个半小时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两个人疲惫中透着兴奋。不管怎么样，命是救活了，这让两个人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想到这个女孩今后的命运，两个人又不免担心起来。刘医生的一个抑郁症患者曾经说过，自杀就是一种情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这个说法让他这个见惯了抑郁症的大夫也不禁有些啧舌。我们珍惜爱护的生命，可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又是什么呢？生命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他们淡定的、从容的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对这个世间毫不留恋，寻求一种仪式般的解脱。像这样的患者，作为精神科医生，刘医生和王医生碰到的还有很多。他们感到最无奈的是，争分夺秒抢救回来的不过是患者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依然千疮百孔，随时都在寻找着解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面对着无比宝贵的生命，抑郁症患者与常人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当人们感慨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时候，他们却沉浸在日复一日绝望无助的煎熬之中。肉体上的折磨可以使人行销鼓励，但不屈的斗志却依然可以昂扬。精神上的折磨却让人萎靡不振，再强壮的身体也将陨落。在关注身体健康的今天，让我们更多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注重对人灵魂的塑造，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人的肉体不可再生，但灵魂却可以涅槃，重塑被疾病扭曲的灵魂，让生命浴火重生。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天坛医院邝远深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苏醒之后的重生》。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白白胖胖的明明，平时看着跟小伙伴们没什么不同，可是一犯羊角风便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两眼上翻，大小便失禁，昏死过去。小的时候个把个月抽一次，后来发展到几天一次，再后来一天几次。更可怕的是频繁发作，导致他大脑缺氧严重，记忆力下降，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他时常埋怨父母不该生的，为什么姐姐那么聪明漂亮，什么病都没有，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这种日子要撑到什么时候呢？偶然听说北京有家脑科医院很有名，明明的爹妈便揣着一线希望，从山东老家带着孩子住进了天坛医院。在医生办公室，神经外科专家张主任指着插在灯箱上的脑部核磁片说，核磁片显示左侧大脑皮层功能区没有显像，而右侧显像很好，说明左侧大脑发育不好，神经组织受到损伤。而目前可选的治疗方案有两种，一种呢是大脑半球切除，可以使癫痫不再发作，但是可能会招致偏瘫、失语、性格改变，甚至渐渐变成呆傻。啊！明明的妈妈瞪大了眼睛。另一种是给明明做个手术，医学上叫做唤醒麻醉，就是开颅之后需要把明明从麻醉中叫醒，然后医生用一种刺激仪器做大脑频质功能定位，通过明明回答问题找出正常神经和病灶的边界，以便准确切除，最大限度的保护大脑神经。听着病情分析，明明的父母紧张而忧郁的脸上渐渐显露出笑容。这种手术方法虽然好，但是难度大，尤其是麻醉这个环节是成败的关键。参加讨论的麻醉科副主任医师陈新忠刚一开口，明明父母的眼神突然又变得暗淡下来。国外一般把唤醒手术的下限年龄定在15岁， 这个时期的儿童生理发育接近成人，有一定的承受力，能够配合医生完成指令性活动，比如说唤醒后要保持一种体位不动，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正常人睡觉当中还通过反复翻身来消除疲乏，而手术中就不行。明明还小，能不能配合手术实在不好预料。明明爸爸则担心地问，这可是开脑袋呀，疼还是不疼？孩子能受得了吗？我们已经有上百例手术经验，可以保证不痛。手术中需要清醒的时候把他唤醒，皮层监测一会儿，让他再睡一会儿。这样呢，既不妨碍手术，也可以消除手术中恐怖的记忆，避免以后因为小的刺激再诱发癫痫发作。手术和麻醉方案就是这样，你们同意吗？听完专家的介绍，明明的父母虽然点了点头，在术前知情通知书上歪歪扭扭的签下了同意两个字，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打着鼓。为了给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节省开支，医护人员从速做好了术前的一切检查准备。麻醉科的陈医生时常来病房看望明明，跟他聊天，帮他消除手术恐惧感，还特意给明明讲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不久前呢，有一个叔叔得了和你同样的病，手术呢也是采取这个唤醒麻醉技术。哎呀，当把他从手术中叫醒的时候啊，我们俩就开始一问一答。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呀？现在我们就做什么？这位叔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都做了准确的回答。但是还没等我们的问题问完，这位叔叔就打断我们的话，说别急，我先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吧。我说好呀。这位叔叔说，你猜黑人为什么爱吃白巧克力？讲到这儿，陈医生笑眯眯的卖着关子让明明猜。明明想了想没有回答，然后又摇了摇头。陈医生一看笑了，说其实啊，我们当时谁都没猜出来。只听那位叔叔得意地说，你比我还笨呢，怕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呗。明明听完也乐了。陈医生说，明明啊，我们的手术室里的叔叔阿姨们都被逗乐了，你说那个叔叔是不是很勇敢呢？你勇敢吗？明明一听爽快地回答，勇敢。那好，以后啊我就叫你小伙子了。看着医生和儿子有说有笑，明明的父母也露出了感动的笑容。七点半左右，明明被推进手术室，三台微量注射泵把经过精准计算的三种药缓缓地注入明明的血管内。白色的镇静药宛若母亲的乳汁，安抚着明明渐渐地熟睡了。监视器上跳动着心电旋律，血氧饱和度的波纹，后浪推前浪，稳稳地站在100%的峰值。麻醉师像指挥官一样发出了指令，生命体征正常，继续下一步。导尿、体位、动静脉穿刺、头皮消毒、上头架、切皮、钻颅骨、剪开硬脑膜。顷刻间呈现在眼帘的是无数条弯弯曲曲的动脉，这些形似蚯蚓的血管就是人脑神经细胞新陈代谢的物质通道，它在给大脑换新鲜氧气和养料的同时，又将脑细胞的代谢产物带走。一道道脑沟、脑回就是人类智慧的发源地，是人类生命的中枢。可想而知，不足一两重的手术刀此刻该有千斤重啊。降低血氧浓度，唤醒病人。5分钟、10分钟、13分钟之后，明明慢慢的从麻醉中醒了过来，他的一只小手被一只宽厚的大手攥住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了陈医生慈祥的笑容。此刻电生理监测仪上像探雷器一样，在大脑皮质上一毫米一毫米轻轻的移动着，刺激电流在一毫安一毫安的递增着。明明，脸麻不麻？胳膊有没有知觉？ 不麻，有感觉。 突然，明明的上肢出现了抽动，暂停手术，快，4度变盐水冷敷大脑皮质。 经验丰富的陈医生额头冒出了虚汗，他明白，如果刺激电流再增加一毫安，就有可能诱发癫痫发作，那样的话，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不好，嘴角出现了抽动，面部肌肉也抽动了，再给冰盐水，加深麻醉，让他再休息一会儿。陈医生吩咐着。不大一会儿，明明又回到了甜美的睡梦中。此刻手术室里鸦雀无声，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有节律的滴滴声。就这样反反复复一个小时之后，明明的大脑功能区的范围被锁定，陈医生用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分别对运动功能区和语言功能区进行了标记。神经外科专家在显微镜下沿着皮质功能区的最近边缘切除病灶。这个时候明明再一次被唤醒。来，抬抬左腿，再攥攥我的手。明明按照医生的要求认真坐着，胳膊和腿活动自如。好极了，没问题。缝合硬脑膜，关录。七个小时之后，手术顺利结束。按照常规，脑外科手术还有3到5天的脑水肿期，也就是危险期。假如能够平安度过，没有感染，说明大功告成。术后2天，明明一直在昏睡之中，护士们也在为他捏着一把汗。第3天，明明从沉睡中醒来，就听到医生的指令。伸出左手，伸出右手，使劲攥住我的手。不错，左右手肌力正常。抬左腿20厘米、30厘米，再抬高点。好，现在啊。我压住你的腿，使劲儿往上抬，很好，肌力也不错。术后第5天，明明就在病房里打着手机有说有笑。麻醉科的陈医生来了。小伙子，你给谁打电话呢？这么高兴？ 给姥姥、姥爷还有小朋友。 和他们说了些什么呀？ 俺说俺的病可好了，俺能回家了。 还记得手术中的事吗？ 记得叫醒俺了，别的就不记得了。 现在睡觉还做梦吗？ 有时候梦到和同学一块玩。 有没有记得手术中的事儿啊？ 没有。 此刻悬在医生头上那块沉甸甸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明明就要出院了，他和父母早早的来到手术室门口和医护人员告别。 谢谢专家，有空到俺家去玩，俺们走了。 所有的感激都融在了泪光里。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分享一篇中日友好医院王小婵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95岁美女》。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早上8:30交班结束之后，我开始为今天分管的病人进行晨间护理。走进226病房，95岁高龄的李老奶奶依然在闭目养神，看起来很安详。我过去轻轻握住她的手，俯身问候：“美女，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吧？今天面色不错，再抹点口红就回到18岁了。”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希望她的心里会绽放一个笑容。打开窗户，空气很清新，阳光正好落在枕边，真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我开始和护工阿姨一起为李老奶奶梳洗打扮。李老啊，您看您的满头银发，咱们给他梳的一丝不苟，一看您就是大家风范，跟范爷似的。知道范爷是谁吗？特别大的一位大明星。您啊就是大明星。护工阿姨被我逗得乐了起来，也凑过来说：“李奶奶，小王夸您呐，您睁开眼睛看看他吧。”李老还是静静的躺着，一言不发。我继续给李老擦手、翻身、扣背、吸痰、口腔护理、整理床单， 结束这些常规的护理内容之后，我把红色的丝巾给李老系在脖子上，再次握握李老的手，说：“美女，拜拜了啊，我一会儿再来看您。”我退出房间，脸上的笑意还没有褪去，心里却紧缩了。李老他又瘦了。我照顾李老已经一个多月了，他是我们病区的老病号，95岁的高龄，肺癌晚期，反反复复已经第三次入院了。现在的他没有了原来的精气神儿，在一次次的病魔侵袭之下，已经丧失意识，昏迷多日。我轻声呼唤，他没有回答。我伸手抚摸，他没有反应。他只是静静的躺在那里，瘦弱的身躯陷在白色的床单里，显得憔悴不堪。李老喜欢我称他为美女，喜欢戴红色的丝巾，喜欢下午晒着太阳读书看报，这是他多年的生活习惯。哪怕是在生命入院之初，他也会将病号服穿得整整齐齐，发饰一丝不苟。在护工阿姨的搀扶下，在楼下的小花园散步，和我们聊家常。他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因为疾患而改变。现在他昏迷卧床，我也希望尽我所能维持跟随他一生的生活习惯，让他可以处在良好的环境中，空气清新，身体清洁，服装整洁，得到合适的照顾。当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护士给予他亲人一般的感受，感受到仍然被尊重，感受到有我陪着他一起走过这段最后的时光。经脉输液，鼻饲营养液，每一次护理操作，我都会和李老轻轻的问候：“李老您好，今天的午餐还是瑞带，不过又加了一瓶糖水，是甜的，味道还不错。”试体温，量血压，结束的时候我会和他握握手，赞许说：“李老真棒，今天生命体征很平稳。”床上擦浴、洗头、口腔护理，动作尽量轻柔，话语多一分温馨。李老啊，现在我们要给您翻身了啊，得给您洗得干干净净，换身新衣服，真棒。这是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工作内容，带着感情去做护理，不会因为李老处于昏迷状态而放弃和他交流，给他尊严和爱，用耐心、爱心和责任心陪伴着他。一天又一天，我和李老的心也仿佛拉近了许多。他无意识地睁开眼，好像在和我交流，皮肤的温度也是时时向我传递着对生命的留恋和不舍。下午3点钟，病房的工作接近尾声，做完生活护理，我坐在李老的床旁，为他读了一段小诗。人生苦短，道路漫长，我们走向并珍爱每一处风光。我们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走着，我们也成了一处风光，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诗歌很短，人生的路很长。午后的阳光的力度也少了一些霸道，多了一些庄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和李老告别，他依然闭目养神。我轻轻地关上房门，希望李老在沉睡中能有一个好梦，梦见所有美好的事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东西的周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